爸爸妈妈叽叽叽，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等等乐，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会鼓起我要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啊。转身靠着墙壁，你这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过一秒，竞争着太急。爸爸妈妈叽叽叽，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等等了。我有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这大舌头。 好久没有播这首歌了，现在听起来我觉得充满了童趣。 大舌头头 头、哦，为什么那个时候听就好像觉得还好呢？嗯、可能时间也确实改变了我们啊。对，因为太应景了嘛。我今天这个如果说话不太利索，你们得多多的包涵。 啊、就是如果要听到他有出现哪些纰漏，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说。 对，什么我似白洁之类的。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说你爱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 好了，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抱着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来这个走在下班的路上哈。 大舌头，你们还好吗？ 谁告诉你大家都咬舌头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很热闹的开场，来自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的奖品和福利依然在今天为各位准时提供。 我们要亲切的问候各位，嘿，你过得还好吗？ 啊，你确定是你问候还是赵传？ 赵传当然是隔空问候了。 哎，真的是，这个演唱会的名字起得也很好啊，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提供了演唱会门票2张，就在此刻的王牌福利。 对，大家可以在现场去温故知新一遍，时间呢就是在9月15号，地点工人体育馆。赵传和你不见不散，购票请登录大麦王。 具体获得门票的方式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稍后还公布吧，好不好？ 好的。 那大家先想想，你打不打算去看这个演唱会，是不是已经订票了哈？如果没有订票，赶紧上大麦网，这是最靠谱的方式。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索票，因为毕竟我们每天只送2张啊，送的比较少。 最实惠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节目，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快 pick 我们一下。 这两天呢，虽然是已经到了这个夏末啊，或者说其实已经到了秋天了，但是温度呢还是有一些热，尤其是中午的时候。 秋老虎嘛。 对，耳朵要解渴。 别冷却眼睛，鬼需要配乐，那么渴耳朵也要喝可乐，别冲过说过的跳过，别拖。不规则就是规则的许可，全部打破心要定格就定格，选择我和天雷地火准没错。要 想要获得赵传这次演唱会的门票的朋友很简单，你们只要回复一下我们的互动就好了。 对，大家首先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要现场让赵传翻唱一首歌，你最想让他翻唱什么歌？ 什么都行啊。 洗刷刷怎么样？ 你怎么不说学猫叫呢？还新一点儿。 哎，他那说翻唱那首歌叫 Hotel California， 还挺经典的。 哎，那是他的范儿吗？就是加州旅馆那个翻唱。 对对对， 那摇滚的歌啊。然后你要说什么洗刷刷学猫叫之类的，实在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 我们不一样。不管那在哪。 那我是该叫你小雪还是该叫你大壮呢？你 好吧， 你这个风格 我你就先把我放在冰箱里冻一会儿、哎、 好好好。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推荐。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开幕大戏《老舍赶集》即将开演，看不一样的老舍，品芥末堆里的人生。9月7日至8日，来看中国式理想生活。 这不是我们昨天一道题吗？就是我们白给100块的题， 嗯， 就是老舍的赶集，是因为是要描写的北京的夜市的场景吗？ 当然不是了， 对，因为就是赶着着急写，所以叫赶集。 对， 所以大家得对得仔细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还有白给100块，然后现金的奖励应该会 昨天发出去了一半， 发了一半，那今天是200，对不对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依然是添设了最新的环节，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主播私房歌啊，就是6:30的时候之后啊，我们俩会分别推荐歌曲，大家还可以给我们打分。 对， 然后 打分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我们要玩一个游戏， 真心话嘛。就昨天艾科其实被问到了真心话， 今天就该你了。 今天是我受惩罚吗？你确定 准备好这个问题啊？ 那如果这个点听到我们6:30，那是得堵多长时间？所以我们赶紧来推荐一下可以最近关注的文娱方面的消息。 嗯， 先来看一个舞台剧，是《三体》啊，3D 科幻舞台剧，2018纪念版的北京站是11月9日开始。 嗯， 在世纪剧院啊，《三体》其实就是刘慈欣的这个获得科幻的国际科幻大奖雨果奖的作品。 对，也是公认的代表中国科幻小说巅峰的作品。虽然说大家都知道《三体》的电影是迟迟没有出炉，但是话剧版却备受好评啊。 对，然后这次呢，其实大家可以关注这个纪念版啊，会有一些现代科技的这个黑科技的运用啊，就视觉的效果，其实连刘慈欣本人好像也给予了肯定啊。这是舞台剧，我们先推荐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演唱会 哦，开始啊，彩虹教主2018的中国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时间会是在9月21日，地点工人体育馆上演。 嗯， 而这一次开始来中国巡演行程据说相当满， 对， 就是8天要跑4个城市。 是因为第一次来嘛，而且之前叫钱妞，现在后来他好像突然就把那个名字里面改了一下哈。 嗯， 然后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也会有些改观。嗯， 对，但是现在看到他那个外号彩虹教主，就想唱那个天空湿绵绵的汤。 你今天是什么情况？ 就是要尬唱环节。 一会儿我们不一样啊，一会儿是洗刷刷，一会儿又是这个彩虹的微笑、啊。 我们还是回归一下他第一张专辑，因为 这是要出道啊。 可以，唱片公司的朋友如果要关注一下我的话，首先要联络到我们的白姐 FM 找到我。 你就是下一届的爱超越。是不是 C 位出道也可以的，我不拒绝。 行了啊，我们赶紧看看，就是凯莎她的演唱会。其实，还记得那是在2010年的时候，第一支的主打歌啊 TikTok， 当时就是 Billboard 的这个，应该是热门的单曲，而且是当年全国各大电台热播的金曲。 对，随后还是有9首歌同时登上了 Billboard 的排行榜的前10名。 也不是同时吧，就是后来 陆续。 所以可能你一定是听过其中的一首，但是今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2010年。 Hey, what up, girl? Grab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gonna hit this city.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back. I'm talking pedicure on our toes. Trying on all our clothes. they look like Mick Jagger. I'm talking about everybody getting crunk, crunk. Boys try to touch my junk, junk. Gonna smack him if he's getting too drunk, drunk. Nah, nah, we go until they kick us out, out. The police shut us down, down. Police shut us down, down. Ho, ho, shut us down.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ing speakers up tonight. I'ma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kTok 啊，好了，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推荐一下电视方面一个新的电视剧，叫《可爱恐惧》。 嗯，卡哇伊梅，剧情设定很有意思啊，是这样的，就是男女主角在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但是因为一些神秘的原因，成了一对倒霉的命运共同体。 嗯， 也就是说，他们的命运会像正负两极。这个人幸福，那个人就会不幸。 嗯，就是有，如果你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就这个意思吧啊。反正这个设定呢，其实我觉得佩服一下编剧的脑洞哈。 嗯， 尽管也会有一些相似的设定啊，在其他的电影或者剧集当中，但是如果一个电视剧这么玩，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对， 啊， 而且在风格上，有人说也是不同的，既浪漫又惊悚，嗯，很有悬疑色彩。 好吧。不过好像据说开头几集会线索有点多，有点乱，熬过前两集就精彩起来了，推荐一下吧。如果你是一个球迷，我们还要推荐给你一部纪录片啊， 叫做《孤注一掷曼彻斯特城》。 嗯，这个就是为著名的足球俱乐部曼城来打造的系列纪录片了， 哎， 曼联球迷一定会在此时就嘘声啊。这聚焦的是17到18赛季的这个英超，一般的一些这个球赛的转播，其实我们只看到运动员在场上的场景，对不对？你看比赛嘛，对。但是纪录片就不一样了，因为镜头会随时让你去看到他们在场下的样子，比如说瓜迪奥拉、阿奎罗啊，这些德布劳内啊，这些人吧，就是。嗯，偶像斯特林 啊，大家非常熟知的名字了，都是很多关注球赛的朋友非常熟知了。 斯特林这球踢的吧，他就咱们只说他在国家队 啊， 反正就是他们在俱乐部里面每周训练比赛前后的这种生活状态 啊。 如果你是一个曼城球迷的话，或者你是瓜迷，那其实你一定不会错过这部纪录片了 啊。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孤注一掷曼彻斯特城》。 好，说完了这个曼城的纪录片，我们接下来就播一首曼联队的队歌，好不好？ 说好不是说要沙发音乐的吗？ 开玩笑，因为我也不是曼联球迷，不是曼城球迷，但是我觉得曼彻斯特这座城市还是很有意思的， 很浪漫的一座城市，所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盘尼西林曼雨夜曼彻斯特。 你也把舌头咬着了还是怎么？ 我是舌头一直没捋直过。 好好，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哈，真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有机会去曼彻斯特去看一场他们的这个曼城德比， 享受一下沙发音乐坐在车里的感觉。 好了，听这首歌喽。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如果让赵传来翻唱一首歌在演唱会的现场，希望他唱什么呢？ 有人说双截棍，快抽双截棍，哼哼，咋地你嗯啊咋地那种版本。好了，我今天怎么了？ 你是最近特别喜欢自己先尬唱一句，然后自己还自己加个音效是吧？快用双截棍，哼哼，你怎么了？我特别想知道你最近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你有什么开心事情说出来让我们难过一下。 啊，就今天莫名的开心，就是因为今天下午去了一个， 就是因为我咬了舌头你就嗨成这样啊，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你这 因为今天下午去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明天的王牌新发现会和大家分享。 那你就直接说节目预告就好了嘛，对不对啊？有人说希望，他说我也没有听清楚你们在互动什么，那就翻唱一个凉凉吧。我觉得如果传哥听到，他心里应该是凉凉的。让我翻唱这首，你可以想象一下好吗？那个画面，赵传唱凉凉的样子。 我觉得 死了都要爱，其实就还好， 对 对吧？ 对，其实他现场如果要是演唱的话，有一些经典的曲目，对于他来说都不是什么难度了。就是他翻唱一些很脍炙人口的抖音歌曲，可能会比较困难。 比如说像《往后余生》这样的就还行， 对， 虽然他可能是现在比较火的歌。有人提到了陈奕迅的《十年》，或者像这个梅艳芳的《女人花》 啊，这翻唱一首《送别》怎么样？ 哎，我觉得这首歌是每个人都可以唱出每个人的味道的。但是我觉得最感染人的这个演唱的方式还是真正道别的时候一群人一起合唱的那个样子 啊。对，其实我们听过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比如说朴树啊，当然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陈绮贞版本的送别。 对，这版听上去没有人啊让人那么想哭啊，听听看吧，就是带了一些轻快的夏天的味道，这是陈绮贞版本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哎呀，

这是我的北京，祖国的心脏，跃动中华脉搏，生命纵情怒放。这是我的北京，自信的开放，不分长城内外，聚焦世界的目光。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持续进行当中，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 继续来关注，9月8号和9号，台湾艺术团体悠人神鼓将携经典之作《听海之心》再度亮相国家大剧院。这是继2015年演出代表作《时间》之外，2017年演出精品荟萃《勇者之剑》后，悠人神鼓第三次登台大剧院。据了解，以先学静坐再教击鼓为训练方式的悠人神鼓，将用鼓舞结合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一段水和生命的故事。近日，冯建宇一见倾心，冯建宇2018全新 EP 发布会庆生会在北京来福 Live House 举行。此张全新回归 EP 一见倾心的主打歌《倾心》日前已登陆各大音乐平台，歌曲一经上线，好评如潮，销量惊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88， 400876488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88。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欢迎回来，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希望我们找到下班同频的快乐。我是大舌头白洁。 我是艾科。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来到我们的平台上冒个泡吧。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刚才把三体的作者刘慈欣说成了刘慈溪，不是，直接是刘慈溪。 有人说这个大舌头的原因是咬着自己舌头的原因是因为缺肉了。 我一直不太相信。我每天在不停的吃肉，我还缺那点舌头上的肉，何苦如此对自己。最重要的是，除了今天的大舌头白洁之外呢，我们也前情回顾一下，在上个时间段呢，艾科分别翻唱了大壮、赵传以及这个王心凌的歌曲。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就都唱了一句 啊！你再给我列一个 list 是吧？ 后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今天这么频频的，就是开启卡拉 OK 模式啊？据说心情是爆表， 对， 是很开心， 对啊。 所以，哎，我们不由得跌落起来了。 怎么了？就是因为要拿别人的痛苦，然后自己的快乐建立别人的痛苦之上，是吗？才开心。 每次我总是用我们手点击的那个笑声来去缓解尴尬。今天不这样了哈，少点啊。我们今天来说的依然是这个演唱会，前面我们说赵传的演唱会，然后大家纷纷在表示说，哎，希望传哥来去翻唱什么样子的歌，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赢取这个门票。另外还要推荐古村新司的演唱会，因为为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由日中友好文化交流促进协会啊，北京西肯皮亚国际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嗯， 刚才还有回声，怎么合音？ 我给你配音的。 哎，北京广播协办的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9月28号会在北展上演。 嗯， 就是北展剧场。嗯， 喜欢古村新司的乐迷们在现场将有机会获得。怎么说呢， 跟他一起合唱，哎，或者是去感受那些 一饱耳福吧， 对，也许会觉得一些熟悉，因为很多歌是被翻唱的嘛，对不对 啊？ 所以去听听看这次这场精彩的演唱会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珂。 那个就是有时候会收到一些朋友，就是算是好久都没有找到我们啊，一直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对， 就是没找着地址，想给我们寄点东西什么的，哎，找不到啊。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建外大街 14号。 行了行了，没有，就是没有找到我们微信公号啊。 对，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刚才看到有一位董姓。这位男士吧，应该是， 对， 他说好久没有关注到你们了，终于找到你们了， 好，谢谢， 找到组织的感觉。 谢谢谢谢啊、还有听友说这个，有人老白，我来告密， 怎么了？ 你看，就每天有人听了早间节目，就不论他们在说什么，都会跑来告密。 说什么？ 他们早上说你长得像沈腾啊， 不是像八四光年吗？ 喂， 石沉大海了又。 对，就是你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完全大家就别觉得这完全不像那两个沈腾、八四光年，这是都是哪儿跟哪儿啊？你一定要确定要这样吗，艾珂？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其实我告诉大家，艾珂长得。 我们不要就是互相伤害。 没有，他说老白你哪里像？我觉得你以你的这个英俊潇洒，谢谢啊。首先谢谢你。他说我觉得你更像赵传啊。谢谢。 对不起，我忍不住了。 开玩笑。其实我是把他的这个微信改了啊。嗯。其实有的时候每一天呢，会接收到很多的讯息，包括你其实每天早上一起床，你打开微信啊，朋友圈你会刷，然后有一些。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然后你看到之后你可能会一惊，然后呢你自己会有一些思考。 对， 比如说你会想到说啊，樱桃小丸子他怎么也可以会离开，不是说樱桃小丸子这个形象离开，而是他的作者离开了，就是日本的这个漫画家，就是叫这个 樱桃子女士。 樱桃子，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乳癌去世了。 他其实很早就告别了是吧，向大家来告别了，就是八月份的时候。 对，但是这个消息呢是在27号才通过作者的官方网站发布出来，所以消息一传出来，中国的粉丝就觉得嘛， 哎，真的，因为 怎么离开了呢？ 因为这他真的是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呢。 比如说我，就是小的时候看樱桃小丸子长大的。 哦，你不是那个喜羊羊回来了？小丸子他就是西瓜头那个标志性的形象，红扑扑的脸， 嗯， 然后他的一些人设，包括爱偷懒啊， 对， 有时候会装小大人说一些人生的道理啊，就很多小丸子的金句，其实现在依然会发现很多经典的表情包都是以他的头像或者他的这个表情为主的。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说，总是要想要孝顺父母的时候，就发现兜里没有钱。 嗯， 这是不是还挺有人生哲理的？ 对，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就是樱桃子女士，她其实本名叫三浦美纪 啊。 她呢，生活中和小丸子是有一些像的，比如说小的时候她也比较懒，又淘气，不爱学习，喜欢碎碎念啊，就很多像的，比如说养小动物啊，洗澡时候会唱歌啊，从小喜欢养生啊，对，尝试小偏方什么的。 小的时候就选养生啊。 嗯。但是也有一些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些比如其中的人设，比如说他特别希望有一个宠爱自己的爷爷，所以他在生活当中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形象，他的爷爷其实对他并不好，所以他在漫画里面，在这个里面是安设了一个那样的爷爷的形象的， 有一个寄托，对不 对？ 对 对对， 也就是这样的女生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立志当一名漫画家，20岁生日的时候，她就独自去远方闲晃了一整天，回家之后她就顿悟说，哎，自己已经20岁了，一定要开始独立的生活了。 哦，20岁就这样子的顿悟实在是了不起啊！反正呢，风靡亚洲的樱桃小丸子， 最后呢真的是变成了很多人的这个青春的记忆。那为什么小丸子会这么受欢迎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的时候我们来想想看这个问题好不好。 通过一首歌唤醒大家的记忆，有关樱桃小丸子，你还记得他吗？ 不仅仅是他，还有他那些可爱的小伙伴啊，他的爸爸，他的妈妈， 爷爷。 对，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是范晓萱来翻唱的《少奇的一阵战壕》。 偷鸭子数，没背完回家，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今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少奇立正站好，乒乒啪啦呼噜哗啦，铅笔找不到，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上课又迟到，呼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少奇立正站好，乒乒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人人笑自己高。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少奇立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铅笔找不到，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上课又迟到， 让我放一个缓解尴尬的笑声吗？ 不用了，谢谢你。 这首歌啊、哦，你自己笑了，那行，好好。 不是因为这首整首歌只能记住他那些象声词，噼里啪啦，呼噜哈啦。 为什么同样的歌词，人家就是范晓萱是这么可爱的，稀里呼啦，呼呼哈哈，为什么你出来就是什么哼哼哈嘿的感觉？哎呀，张飞、李逵的感觉有点。 周杰伦，你在哪里？我要跟你合唱双截棍。 我跟你说啊，为了给你报仇，各位听友们每天想尽各种方法，就是在节目里这个给我 diss 我，然后每天就是你看，我又是沈腾，又是八四光年， 对， 我还是史泰龙，顺便我也就是啊，还有人说我像 John Lennon 呢哈， 还有人觉得像你像关谷，关谷还好吧？ 对，王传君呢？ 嗯， 我这个脸是怎么长的啊？我是有千种千变万化，是不是？ 大众脸，就大家觉得说看到很亲切的形象，都会往你身上靠。 什么大众脸？大众脸是谁都不像的，好吧？ 好啦， 好，又是长得谁都像，这个就奇怪了，这个脸啊。 就是所有的性格特质都是在你一身集于一身。 这期节目是来分析我的脸的吗？ 好了啊， 我们是说 小丸子， 对，就我们要说一下小丸子他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大概可能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孩，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小最其实最不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啊，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也不喜欢听，以后要避免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的话。 你看隔壁家的老白 啊， 你看隔壁家的小白，他为什么那么懂事？ 你说别人家的孩子怎样怎样的？ 对对对对 对, 对、啊，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这么说我啊，反正就是真的是会心里有阴影。 是的， 但是你看小丸子的形象呢，就是有一些我们身上曾经有过的一些印象，有的时候会很真实，比如说贪吃贪睡啊，爱嗑这些都有吧？有吧？ 是的，不爱写作业， 有吧？ 有 啊。然后这个有时候脑洞特别大，是吧？ 这是我。 一不小心磕到鼻子，然后这个流鼻血的时候，把自己吓得半死。 而且就是这些小可爱，也就促就了这个小丸子的一个形象，让别人觉得说这些小缺点、小可爱，就是我们自己童年的写照啊。 对，我刚才说，有的时候望子成龙，爸妈对孩子要求太高，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而通过樱桃子的漫画，其实你会看到一个孩子应该有的样子，他虽然不完美，但是却很真实。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要被要求去争第一呢？ 所以很多朋友看完这个樱桃小丸子之后，内心都会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这不就是我吗？ 对， 妈妈你不要再说我了。 所以 小丸子 仅以此段我们来致敬一下这部漫画的作品樱桃小丸子。而当所有的粉丝知道樱桃子女士去世的消息之后，大多数的人都会留言这样的一句，那就是 谢谢你温暖过我的童年。 听首歌有小忧伤，但是被关耳逗笑了。待会儿给大家读他的微信啊。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

这是蔡依林翻唱这个瑞士的那个叫空壳乐队哈，就是那个 Sunshine After Rain、Sunshine in the Rain 啊，一首日不落。 对，所以我刚刚看到有些很多朋友就可能陆续跟着哼唱了，发来一个语音， 唱歌的语音吧， 估计是。 觉得我们日不落的节奏是慢速的，我们这边打碟啊，对啊，会有慢速，可能会有快速。你看你们耳朵真不错啊！好，我们的白给100块就在此时此刻的王牌福利。昨天呢，两位当中有一位朋友呢答对了3题，然后呢拿了100块就走了啊。 对， 所以今天剩下了100， 然后呢，今天就要今天剩下200吧。 昨天剩100呢， 对， 今天就是加100，200块啊，所以200现金红包，看看今天第一位挑战的朋友谁。Hello， 是我。Hello， 嗨，请问你是哪位？ 嗨，白姐。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 小玉玉。 来，一看我们就冲这名字找的。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刚才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个接通电话那一瞬间，他在旁边窃窃私语说：“是我。”就很开心。 对，因为其实今天我看是发微信，而且还发了正确的答案啊。对，而且你的名字正好是我问的那个问题，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是的， 就是待会儿再公布。 行，可以， 好吧。先来答题吧，准备好了吗，小玉玉？ 啊，好好好， 好好好。现在是一个应该是接听我们电话是个应该是安全的状态啊，没有在开车，对不对？ 啊，对，我今天没开车，我老公开，我在旁边答题，好开心。 加油加油！现在我们的白给100块，每天最难的就是第一题了，基本上过了第一题，后面就好说了。 过关斩将，请听题。 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参演剧目《围城状态》是根据作家钱钟书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吗？是吗？ 是。 哎， 怎么能这样呢？ 不是，你看这个题有这个有 bug 在哪儿呢？就是我都已经说了，参演剧《围城状态》是根据作家钱钟书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吗？这肯定，就要不然如果是真的是钱钟书的《围城》改的，那此题岂不是太简单？ 对，其实我们每天的第一题都是有关于天桥艺术中心的题，然后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可以提前做一些小功课。 是，哎，你这是给了大家一个 tips 啊。所以小玉玉挑战失败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也了解一下啊，《围城状态》呢，这不是钱钟书的那个《围城》改的，是法国的文豪加缪同名文学作品，就是叫《围城状态》， 是 来改的。然后是由这个巴黎 城市 剧院总监，然后来，哎，是吧？是指导的这个吧？对，应该是。 所以知道了吗？我们又敲一下小黑板。昨天的问题就是为了给大家来敲小黑板长知识点的，今天是同样又是，哎。 每次都第一题错，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小玉玉帮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因为我觉得他的名字还挺切合的。 对，你来说一说这个小丸子同学，他那个小伙伴每天老说这个嘿 baby， 那个是叫小玉吗？ 阿伦 是谁？ 阿伦。 对，正确答案应该是花伦，不是小玉。谢谢小玉，再见。 拜 拜。 再见再见， 拜 拜 拜 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接下来看看谁的电话会响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这个单元，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挑战环节。 是的， 重点呢就是要送上福利，然后我们的白给100块，今天200现金红包。第一位小玉玉挑战失败，第二位呢？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Hello， 嗨， 嗨，你好。 你好，你好。 同样是一位女生，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周。 小周。 对，今天两个都是女生，因为小丸子这个可能还真是女生感兴趣的比较多。我觉得 是的，而且女生答对的人也居多的。 好吧， 嗯， 那希望你能够成功，好吗？ 好，谢谢。 加油！ 加油！ 如果第一题再答错，我们还会再打出第三个电话，所以你要试着挑战第一题。中国美食博大精深，对吧？ 有一种菜系被誉为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请问这种菜系是川菜吗？ 是不是？ 哦， 是不是？答对了。 啊，其实大家听说这个川菜的时候，都会觉得想到麻辣两个字， 就是、 但他们的菜系的味种还是挺多的。 对，各种各样的味道。 嗯、 然后呢，其实。哎，这个我之前也因为一个事儿了解了一下啊，那、 嗯、 就先不多说了，我们赶紧答题。接下来的第二题，请听题。我们经常用蜻蜓点水比喻一些事物，就是点到为止啊。请问啊，蜻蜓点水是因为口渴吗？ 不是。 答对了。其实刚才我说的也不严谨啊，蜻蜓点水不是说点到为止的意思。蜻蜓点水的意思就是 一划而过， 他就是对对，就点那么一下。嗨，蜻蜓点水就是蜻蜓点水的意思。 那蜻蜓点水是因为口渴吗？当然不是了，答案是产卵。 嗯，好，嗯、来看一下第三题， 请听题：110米栏是田径赛事当中最常见的比赛项目，请问110米栏，跑道上的跨栏是一共有10个吗？ 请回答，是或不是？三 哦， 二 不是。 得有你会觉得是11个，对不对？ 我刚才还特意除了一下，好像是能出镜， 就是 对，能出镜就对了。 所以你看这个题，110米栏，首先小周肯定是没跑过，再有一个他估计看那个110米栏的比赛的时候，总想说看谁第一个先跑过，啊、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员，是不是刘翔，是吧？ 对对 对, 对， 有没有想过说到底有几个栏？这个。 这就是给我们这个生僻的知识又添加了一笔，所以110米栏当中确实是有10个栏。 嗯，好吧，小猪答错了，没关系。 我还有一个想说的， 好， 就是说吧 啊，就是我觉得一上次是4、5月份的时候，好像您做活动，然后呢，当时您送了我一个那个笔记本，还帮我签了名字。 嗯、 哎呀，我特别特别激动，到现在我都不舍得用。然后我觉得你太帅了，永远支持你。 哦，谢谢谢谢。 哇，这是来自粉丝的真切告白。 这个一个笔记本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啊，你现在不应该热泪盈眶吗？ 对对对，你啊，我这个帮我找一个笔记本，好吗？我要把我的泪洒在上面啊，再送给小周。 好了，当然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 好，谢谢。 我希望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偶尔的一次相遇， 嗯、 而是每一天在节目当中相逢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开心，好吗？ 谢谢谢谢 谢谢小周，祝你一切顺利，拜拜。 好，再见。 拜拜。You know, these are not only words, not only my words. Love is true. Look into my eyes, oh, and so, if you wanna feel the same, believe in me, I will let you shine again. Surrender, baby, please surrender.Trust in me, oh, pretender. 我得谢谢我们的听友，就是尤其是刚才这个小周啊，他说上一次我们是一次活动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笔记本，他给他签了一个字儿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能听得出来他是特别开心，我其实也很开心，就是你还能记着这事儿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太忙了，有时候你跟别人约个饭，基本上就这饭就算你们吃过了。哎，回头吃饭啊！哎，好嘞，好嘞啊！ 就已经不了了之了。 对， 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这首歌特别贴合他。You can trust me， 如果你相信我们，我们就会给你最长情的告白。 对，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要特别送给你们。 啊，音乐题了，音乐题了，音乐题了。 我就说音乐题的这首歌啊。好了， 好了，那我们今天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对，等会儿啊，先把这个先调好。好。 我们今天问的问题是关于数字的，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只需要大家在听前奏的时候告诉我们 这首歌曲的名字当中出现的两个数字。 对，然后呢，可以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最快发来的第一位和当中再选一位，会有我们的幸运的小红包啊，两位都有。 三、二、一， 只要发现两个数字就好了。简单。有人为了求速度直接把酒吧发过来，相约酒吧， 咕噜咕噜咕噜，提醒到这儿了。 好，就先提醒到这儿了，听出来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所以我说刚刚那首歌送给大家嘛，不、别着急，待会儿我们再听啊。 就刚才提醒那个音效好像不太对，咕噜咕噜应该是 blue blue。 好吧，等着你们的答案。 我看着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快的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上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不天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我们来公布今天的音乐题的正确答案。一段前奏让大家来说，在这首歌的歌名里面出现的两个数字是什么？ 我首先来公布一下，这首歌曲的歌名是叫做《爱你不是两三天》，是来自 Fish 梁静茹。 那这个数字其实就很明显了啊，两三天，二和三就是对的。啊、 对，点到为止的土味情话。 对，送给所有支持我们的听友们。 爱你不是两三天。 现在因为有一首歌呢，听的时间太久了啊，这种类似于像所谓的啊口水歌，就是大家都会唱的歌，你会听一些细节，比如说，哎，这首歌里面有些什么其他的编曲的音效是很好玩的，比如说刚才听到这个音效里面那个噌噌噌噌噌， 真的吗？ 对，你回头 我是遗失了什么？ 爱你不是两三天， 对对对对， 噌噌噌噌。 就是在你的脑海当中所有的歌都是西游记曲风。 自己玩的挺高兴啊。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前面发来最快答案的一位吧。啊，是叫做 陈丹。

那不管，以后再说，你先让我看夕阳。于是他就真的下车了，就坐在那个高速路上弹琴看夕阳了。 这个是为什么觉得说有的成功的人或者创作者，他总能触角很灵敏，感受到时间的折度。 因为他就是这么样一个敏感的人嘛。 对， 其实我记得我在节目里也讲过另外一个朴树的段子，是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参加某一次也是音乐的一个事件，然后就是大家都要去吃一个自助餐，朴树突然在问工作人员一件事情，就突然跑过来问，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会这么问，请问你们这附近哪有卖羊串的吗？ 太真实了，就是无论身后车水马龙是如何的快速，但是呢他只关注自己内心的花开花落。 生命有的时候的鲜活在于说你内心啊，你的内心会有怎样的色彩，你就为他去描绘怎样的色彩好啊。这话说的有点装啊，自己会对这首歌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我想每个人心里想法都会不尽相同了啊。 朴树生如夏花， 这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素描推荐的歌。 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 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吧，昨天我的挑战呢，就是我们俩的对决啊，打分的对决当中，其实我没有输，好不好？ 对，就是你的平均分，平均分 平均啊，好吧，你赢了，我让给你。到底咱俩是今天谁大舌头？平均分啊，我好吧，我的平均分输了。 最终，其实被很多热爱你的粉丝给拉低了。 嗨，也没有，大家就是特别想问我一个问题。 对， 那抽空你们在打分的时候呢，可以把你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发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然后呢，待会儿我来真心话解答。 主播私房歌。 游戏规则如下，我们轮流推荐歌曲，大家呢一满分为十分，对这首歌曲进行打分，不能对我们俩打分，而是对这首歌你的喜好程度。 对，一分。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你要是对这首歌曲的满意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话，也可以有小数点。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你的推荐。 好了，今天我先来，是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小步舞曲。这首歌曲我觉得听它的时候特别适合坐在车里，尤其是和搭配着蓝色大门那首歌一起听，因为这种歌特别适合很贴合炎热的气氛，会可以起到另外一种效果，就是帮大家来降降温。而刚才在听到陈绮贞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就发现说她的声音当中最大的魅力就是听不到丝毫的那种年龄感。所以今天推荐第一首歌是来自陈绮贞小步舞曲。 我觉得搭配着你的笑声或者你的冷笑话听会更解暑。 够了， 还好秋天已经来了哈。听小步舞曲，如果你喜欢这首歌，可以为它打个分啊，满分是十分，你打几分呢？你现在赶紧把分可以分数哈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最好的是大家在打分的同时思考一下，等一下要问老白什么问题呢？ 我以为大家都忘了这事儿。 天空突然下起。 小步舞曲来自陈绮贞，艾科推荐的第一首歌，去掉一个最高分1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1分。 哎哎，等，为什么差距可以这么大？ 啊？为什么？人家不喜欢呗。 哎，好吧。 啊， 最终平均得分是多少分？ 让我算一下啊。 嗯， 差不多7分吧。 好吧， 7分 也算是高分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 推荐第二首歌曲。今天找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蔡琴版本的一首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可能大家会听过，比较熟悉的是来自童安格版本的那个作品。嗯，在听的时候不妨可以思考另外一首歌，叫做成都。就是很多年龄稍长一些的朋友跟我分享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说第一时间喜欢成都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和这首歌很媲美，节奏很相似。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像成都吗？ 很像成都啊。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所言的 成都。你要说像的话应该是成都像它，有些就是那种老情歌的曲调啊。 对，所以成都这首歌曲能这么快被很多年长的朋友所接受，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嗯，来，去掉最高分10分，去掉最低分0分。 够了，这个差距越来越大了。 但是这一首歌的得分比上一首稍高一些，平均分有8分的这样的一个差不多吧。 这个谢谢蔡琴老师的助力。 对，可但是我其实更喜欢原版，就是童安格的那个版本。 嗯， 因为就是男中音啊，就是那种唱出来的时候感觉更有岁月的那种穿透感。 嗯， 有沧桑的感觉。对， 嗯， 所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我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 啊，哎，我来问出那个问题吧。 嗯， 就有位朋友发来这个信息，而且一次刷屏两次，然后说请问白洁，对于自己的声音比自己的长相要高出10000倍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忘记我的脸。我就是哇，那我在想说我的声音有那么好听吗？10000倍。 对于这个，对于 DJ 的这种声音的评价，你应该觉得特别满意吧。 嗯，但是对于脸这件事情我很伤心。好吗？这今天的真心话算是答完了吗？ 是的，算了。 嗯，我觉得如果当你们忽视我的长相记住我的声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 对，至少说你的职业生涯是成功的。 对啊，就是你们认可了我。这我觉得这是你们认可我的一个方式，对吧？ 对， 不然人家说啊，老白你的声音比你的脸难看100倍、1000倍、10000倍， 那你就可能和这个台子说 say goodbye。 那我也做不到这个地方估计。好的，这是我推荐的歌，轻轻的放下。人生没有那么多事情值得我们一直扛在肩上的。就是人说要做减法，做减法哈，要放下很多的事情啊。虽然谈起来容易，但是做到却很难，所以我们总是想说如何能去放下一些觉得疲累的事， 这首歌是当时一个电影叫《心花怒放》，里面的插曲小柯写的，配合你当时脑海当中对于黄渤和徐峥在那个路上奔驰而过的场景，听这首歌会更有意境一些。 放下执念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分了。 对，这首歌你们会给几分呢？满分是十分。轻轻的放下，来自小柯。 当我轻轻的放下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可以就此上路，赶奔下一个黎明。当我轻轻的放下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面对岁月不息，谁能有什么办法？给你喜欢要的，就能得到我所想要的，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明白？已经知道生活就是不停哭啊笑啊累啊，一根烟会燃尽所有对你的牵挂，这是否想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可以就此上路，赶奔下一个黎明。当我轻轻地放下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面对岁月不息，谁能有什么？ 这首来自小柯的《轻轻的放下》，去掉最高分十分，最低分零分。有人打零分就是为了明天接着问我是吧？反正剩下的最这个平均分数现在是有七分啊， 对，七分。所以跟我第一首歌《小步舞曲》也是不相上下， 就看第二首了。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WMF 进口汤锅、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我们的打分最后一首歌我会得到几分呢？请你们来听一首日语歌，但是它真的我觉得会有一些接近于东京爱情故事的那种感受，你可以在这样的前奏当中想到任何的画面，穿梭的车流，然后呢正在朝着两边的路口走去的男女主人公，雨水敲打的车窗啊，车窗啊，不好意思今天打嗝了啊，或者是在都市的霓虹灯当中，繁华的都市以及内心寂寞的心灵，很多很多的想象的画面啊。 或者说你也可以反观一下自己正在坐在车里听着这首歌的你在想些什么呢？ 对，这首歌叫做 Baby Don't Know Why， 十分满分你给几分？ I'm not afraid to die.